在口里。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 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三位，来自蔚蓝的 Lonely。 无论是否阳光明媚，早上都需要一首蔚蓝风格的歌，因为它会牵引你的情绪，带着你一起慢摇起舞，让你在这样一刻肆意地享受一段梦幻般的序曲。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色的画面陪伴塞满青春的下雨天，风向心地平线也不会太遥远，能跑着就能穿越这梦想的边界，刻在心里 上周第十六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来自魏晨的 Where Went Yesterday。 十年磨一剑，魏晨坚持十年的纪念专辑，一直以来他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专心于音乐，所以他收获了很多荣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第十三名，本周上升到第六位次，来自王铮亮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王铮亮干净的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制作相对中规中矩，却正好还原了经典的好听本色。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十段。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Thank you.

音乐人刘卓辉表示，此举无疑为音乐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展示平台，也为中国原创音乐搭建了一个超级舞台，对带动音乐行业乃至整个文化演出市场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丁薇说道，这是一个为音乐人提供机会与梦想的舞台，也给行业创造了更多发掘潜力歌手的机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一档在上班上学的路上，或者是在出游的路上，少不了的汽车音乐节目。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JJD Sky High。第四名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 第三名 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可叹。 第二名 何耀珊春天的微笑。 冬天太长，我要是不够傻怎么有盛开。 第一名 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 我拿着微薄的手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 JJD 的 Sky High， 一首音乐作品，是我们曾经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光脚丫小姑娘，左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看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片，你傻傻地站在我左边，走回来的时光只一刻又重叠，我们过的体贴分一半的甜蜜，你站在回忆的地铁，隔着窗告别。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上周第七名，本周上升三位。周笔畅首唱倒叙的时光的时候，音符在小提琴和钢琴的旋律当中欢快跳跃，鼓点轻轻敲击出一丝关于成长的烦恼，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童年美好时光，还有那个曾经光着脚丫的小姑娘。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爱。 这首歌上周第八名，本周晋升五位，来到了季军的位置。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王心的醇厚低沉、胸腔共鸣的低音、娓娓道来的长音都是极为罕见的，更何况他还拥有英俊高大的靓丽外形，西装革履的潇洒装扮下，怪不得大家称他是音乐绅士。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我尽力而为了，对吗？冬天太长，花儿要是不够傻，怎么又盛开的怎么想、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眉头和轻轻开了，对风雪已经原谅，知不知道都过去了，这世界重来一次，我的人生也一样，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 听起来相当应景，来自何耀珊《春天的微笑》，特别是副歌部分的和声非常的耐听。上周第四名，本周上升两位，来到亚军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轻摇滚的作品，来自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上周第五名，本周上升了四位，登上冠军的宝座。许飞的歌曲把他在镜片下发现的人生写了出来。这首充满励志感的歌，会让人觉得他在分享成功经验，其实并没有，他只是用自身的经历来鼓励大家。每个人都散发着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做着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每一次小小的坚持，都是发挥未被发掘的潜能。综合这些潜能，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三千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是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清新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到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干一碗鸡汤，直到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北京前门火车站，一个露天小茶铺替往来的行人赶走燥热，便宜又解渴的大碗茶透着一股子亲切劲。当年严肃下火车，就是在这样的清凉茶水中找到了创作歌曲的灵感，写下了

开场歌曲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在电视剧《一见不钟情》当中，作为主题歌《爱的鼓励》很贴近剧情的歌词，也将剧中的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马上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为你介绍这个季节适合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季赏花自驾推荐，今天来为你介绍子谷伊甸园。最佳观赏时期四月下旬到五月底，子谷伊甸园四月中旬开园迎宾，届时二月兰、冰岛虞美人将会绽放迎客。四月初到六月底呢，还有大片的油菜花、锦葵、金盏菊、各色的美国石竹、西洋大冰菊，还有大花金鸡菊等等，难得这么多名贵的花种齐聚啊！闲暇时间赶快开上爱车，到浪漫的花海里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今天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可惜。

首歌现在听起来也很应景吧，来自叶蓓的《远行》。此时此刻你正在远行吗？好了，承载他的是汽车音乐会，那接下来我们感受不一样的驾车体验，来听听杨坤的《牧马人》。这首歌曲特别适合此时此刻你正开车驰骋在大草原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心胸立刻变得宽广。来听听杨坤《牧马人》。 风吹过大地像牛羊，在本北而你都懂得想，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驾就在奔驰马背上，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庄稼客的脸庞，种种生就有的沧桑。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潮涨，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它的忧伤。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想在这个夏天踩单车看大海，举个唱老天爷的慷慨，女孩别在四面墙里当阿宅，女孩不必埋没装傻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 前的人山人海，别再等待。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尽情的住在你的时代。哇哦。肆意的未来，去感受新鲜的意外和内心的澎湃。女孩别自私勉强里的阿宅，女孩不必埋没装下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拼抢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住在你的时代。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尽情的住在你的时代。哇哦。 耳边这首歌来自赵奕欢的 Give Me Five， 歌曲呢由 TFBOYS 的御用音乐制作人刘佳亲自操刀包办了作词和作曲。歌曲的旋律欢快灵动，再配上赵奕欢生动活泼的演绎，可谓是甜蜜感爆棚了。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会听到孙燕姿的绿光，张宇的用心良苦，还有林俊杰因你而在。 人通过才够坚持，故事还没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四号晚，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竞争激烈，迎战上届亚军彭敏的是选手雷海为，一位是北大才子、诗刊编辑、青年作家，一位是奔走于街头小巷的外卖小哥。然而，现场上演的戏剧性一幕是，前者表现紧张，连连失手送分，后者沉着淡定，最终以5-1赢得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虽然总决战上演了戏剧化一幕，但雷海为夺冠并不让人意外。第四场初次登台，他无疑已是本届诗词大会最让人惊艳和感动的选手。雷海为会随身携带唐诗300首，在等待取餐、等候交通红绿灯或者休息的间隙背诵朗读古诗词。他说，这样一单外卖送到了，一首诗也就背会了，心里特别高兴。雷海为不仅热爱背诗，还自学诗词格律，一有空就会跑到书店里找书看，舍不得买就把喜欢的段落背下来，回家默写留存。他真正做到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夺冠后，主持人董卿给雷海为赠语：你不仅战胜了对手，更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生活，你是一位生活的强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渴望莫名其妙的际遇，翻越过千年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